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WordPerfect 自处理软件的新秀。今天的主角是 WordPerfect。那前面说到，微软在正面进攻 WordStar 的过程中，做了一回办公软件战场的螳螂，而背后的黄雀呢，就是这个自处理软件 WordPerfect。它一路攻城略地，成功战胜了微软的 Word 和 MacroPro 的 WordStar， 一举坐上了自处理市场的头把交椅。WordPerfect 呢，是美国杨百翰大学的学生布鲁斯·巴斯蒂安和教授艾伦·阿什顿开发的。那这个软件呢，最初开发在 Data General 的个人计算机上。 Data General 作为一家个人计算机制造商，在那个个人计算机百花齐放的年代并没有太大的知名度，所以 WordPerfect 最初推出来的时候也没多少人知道。但是1982年，两位开发者把 WordPerfect 移植到了 DOS 系统，而 DOS 是 IBM 个人计算机及其兼容机上的操作系统，那这让软件的影响力变得不可同日而语。在向 DOS 移植的过程中， WordPerfect 的作者一开始打算用 C 语言开发，但是呢，就像其他人遇到的问题一样，市面上尚不存在一个成熟的 C 编译器，于是呢，他们选用了汇编语言。但是和 WordStar 以及 Microsoft Word 不同，布鲁斯呢决定绕过操作系统层，用汇编语言对屏幕直接进行绘画和操作，而竞争对手则是通过操作系统 DOS 的 API 来实现同类操作的。这个决定呢，在当时显得至关重要。那虽然这显著增加了 WordPerfect 的开发难度，但却让它在当时的硬件条件下，相较于 WordStar 和 Microsoft Word 表现出了超强的性能。性能直接会影响用户者的使用体验。WordPerfect 因此甩了其他自处理软件一条街。WordPerfect 的另外一个创新在于它给用户提供的服务方式。与竞争对手不同，它基本不做广告，而是把钱花在派人去客户那边进行培训和普及上。这种服务呢，不仅仅被作为主要的营销手段，而且免费提供。那相反各大竞争对手对这种服务则要收取高昂的服务费用。不但如此，为了让在电话线另一头等待的客户不至于无聊， WordPerfect 还专门让接线员给客户讲笑话。这种贴心的服务呢，让客户一用上这个软件就觉得很安心。当微软呢开始用大量广告费宣传 Word 软件的时候， WordPerfect 公司把公司账单刊登出来，账单中有数额巨大的电话费。 WordPerfect 表示，我们不浪费钱打广告，我们呢只是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高额的电话费用成了 WordPerfect 贴心服务的最好证明。微软的广告打水漂， WordPerfect 则在这种贴心的客户服务模式下攻城略地。不但服务很好， WordPerfect 软件本身做得更是好用。198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3.0 版发布，它最大的突破是对各种打印机的支持。通过自带驱动的方式呢， WordPerfect 当时支持了50多种打印机，接下来很短的时间内，这个支持数量又迅速增加到了100多种。因此呢，使用 WordPerfect 的用户完全不用担心打印问题。但对于使用其他自处理软件的用户呢，单单打印机的配置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 WordPerfect 一直在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功能。1986年的 WordPerfect 4.2 是这个软件最为重要的一个版本。那在这个版本中， WordPerfect 软件针对律师事务所重点进行了功能增强。它引入了页脚和页面编号、自动行号等功能，那第一次让自己的产品登录对打字软件要求最为严格的律师事务所行业。而其竞争对手呢，几年后依然不被律所采购，这让 WordPerfect 不但在功能上远远超过了 Microsoft Word， 更是第一次在市场份额上超过了 WordStar， 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号自处理软件。此后呢， WordPerfect 再接再厉，不断推陈出新，在1989年推出的 5.1 版开始支持菜单、支持表，而且增加了打印预览功能。那这是第一次有自处理软件可以让用户在电脑上预览文章的打印效果。而1993年的 WordPerfect 6.0 又在自处理软件里第一次增加了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功能，让用户可以在打印预览模式下直接编辑文件，并立刻看到编辑效果。同时代的 WordStar 忙于内斗无所事事，那微软呢则在不懈的一步一个脚印的继续发行 Word 的新版本。但是这些版本和 WordPerfect 比起来，功能差距太大，毫无竞争力。 WordPerfect 一度成为自处理软件的世世标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1990年开始， 微软除了做自处理软件，还在开发一个新的图形界面，就是后来著名的 Windows。 Windows 1.0 呢，虽然表现并不突出，但是却很重要。这个 Windows 版本实现了对办公软件比如 Excel 和 Word 所需要的图形界面的支持，为微软的办公软件向图形界面系统迁移提供了基础。但当时呢， Windows 的市场占有率整体上还不是很高， DOS 依然是最主流的操作系统。 WordPerfect 5.1 的成功让 WordPerfect 公司非常犹豫，是应该继续巩固 DOS 市场，还是应该进军 Windows 市场。前者呢，可以让 WordPerfect 继续完善盈利的产品，后者则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 WordPerfect 并不清楚 Windows 1.0 作为一个操作系统是不是有未来，能不能成功。而微软及时推出了 Word 的 Windows 版本，那等到 WordPerfect 想明白决定进军 Windows 市场时， Microsoft Word 已经面世两年多。而且呢，因为 Microsoft Word 是第一个可以在 Windows 下跑的自处理软件，随着 Windows 市场占有率在这两年里的不断攀升，它已经不容小觑。醒悟过来的 WordPerfect 匆忙中推出 Windows 版本，但因为匆忙，很多都是 DOS 代码的直接移植，没怎么测试过。 WordPerfect 的组合件和 Windows 自己的组合件产生了大量冲突，问题频出。更重要的是， Windows 下的打印机驱动模式和 DOS 下有所不同，而 WordPerfect 最引以为傲的自带打印机驱动功能到了 Windows 下居然罢工了。可以说仓促推出的 WordPerfect 5.2 这个 Windows 版非常糟糕，用户抱怨连连。那虽然啊，后来 WordPerfect 公司显示出了强悍的开发能力，将这些问题呢在接下来的版本 WordPerfect 6.0 里逐渐修复，但市场啊先发优势已去。伴随着 Windows 的普及， Microsoft Word 在新时代里牢牢站稳了市场。之后 WordPerfect 就命运多舛了，1994年被 Novell 公司收购，两年后又被 Novell 卖给了 Corel。 最后呢，这个 DOS 时代的王者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WordPerfect 在 DOS 时代几乎没有犯过什么错，但是在历史转型的时候，对于是否进入 Windows 市场犹豫了。等到看明白并匆匆入场，却因为推出了一个用户体验一塌糊涂的版本，而导致在 Windows 时代一步步被淘汰。话又说回来，微软一边做操作系统，一边做办公软件，Windows 下的软件开发人才又大都在微软。那所以是不是微软在用 Windows 取代 DOS 的过程中，也通过 Windows 的先发优势帮助自家的产品战胜了竞争对手呢？这也是有可能的。无论如何， DOS 时代的王者就这样倒下了。 Windows 时代的办公软件